嗨，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个广州嘅第88集嘅时间啦。咁今集咧就有我猫姐嘅，同埋有解密夫喺度嘅。 哦，系啊，今集就冇咗二世祖，二世祖就又出咗游啦。 系我哋有啊，我又做二世祖啦已经，享受美食。 咁其实我今次我你揾翻我，因为其实我都系啱翻嚟澳洲嘅，咁我就都比较，我呢一排都少留意翻澳洲，因为我都去咗外游啊，咁我啱翻嚟啊。 发生咗都几唔少事噶，其实都几多事噶。你啱啱做咗个牌？ 唔系，我知道我都有留意啊，但我冇详细留意咯，咁系咯吓。 系咁好啦，讲翻啦，喂，最近最 hot 嘅 topic 啦，就系呢个下个星期五25号啊，11月25号就呢、這个昆士兰大选喎，呢单嘢你有冇跟开啊？ 冇啊，我咪知佢会选，但系咧我就 detail 就冇知，那个即系点啊？即系嗰个而家个形势系如何啊？ 而家咧都好似争得几激烈嘅，因为咧护队咯，即系几个党都系护队，个个都好惊 One Nation 会出闸今次。 啊、其實 你好少會見到咧 ，Labour 同埋呢個 Liberal 咧咁聯合咧，日日都有啲新聞想攻擊 One Nation。 唔係佢兩個黨有冇諗住咩啊？即係會拉攏 One Nation 想對冧對方。 而家咧呢個Carter， 你知唔知有個咩 Bob Carter Party 咧？佢就拉攏呢、這個Liberal 咯，就 Kevin Shaw 咯同佢搞。但係 so far 嚟講 ，One Nation 咧，即係因為之前未西澳未試過同搞 Kevin Shaw 未衰嘅。 攋嘢係啊。 係啊，咁佢今次就唔敢搞啦。係啦、 啊， 跟住啲 Labour 咧點攻擊佢咧，就話 Steve Dixon 咧以前係 Labour 嘅唔係 Liberal 嘅人，所以其實 One Nation 係報 Liberal 嘅。跟住 Colin Hanson 又冇根據，啲黐線嘅 Labour 亂咁執人哋咯，即係喺度俾啲死貓佢哋食咯，即係日都有呢啲嘢，我都睇到。 咁而家民調邊度領先啊？ 民調好似唔爭太遠啫喎，兩個即係兩個主要政黨都唔爭好多啫喎，反而今次 One Nation 有可能會多個 Green 喎，啲人話 多個 Green 唔出奇啊，但我先話即係會唔會比較即係佢因為其實佢 冇曬呢兩個黨今次都，因為兩個都俾人哋踢爆個貪污嘛喺 Queensland。 唔係，但係 Queensland 因為佢One Nation 係咩噶嘛，個老巢嚟噶嘛，應該我諗幾有影響力嘅喎。 係啊，幾有影響力㗎，但係而家就好似話Malcolm Roberts 嗰度咧 ，Eastridge 嗰係佢派咗 Malcolm Roberts 嘅 Eastridge 啊嘛，嗰邊好似危危地，即係好多好似話嗰邊好大機會會 Labour 贏出。 嗯。 係啊，因為 Labour 出殺手減派福利嘛，你會睇。早幾日嗰個女人個咩 Antasia 定咩？誒好難讀啊，好鬼長。佢喺度出殺手揀，又話唔知派咩福利俾 Queensland 嗰啲人，即係你都知道林選舉嘅時候講呢啲嘢咪垃圾㗎啦。係 啊，總之都係垃圾㗎啦。嗰幾個嗰咩 Liberal 你又垃圾 ，Liberal 垃圾 ，Green 又垃圾。 好貪污嘅喺 Queensland 都搞到攪亂啦，即係啲地咧搞到唔清楚。其實我上網睇啲人 post 咧，其實嗰啲 local 咧好興嘅，因為咧嗰啲 MP 為咗賺錢咧亂咁批啲地俾人起樓嗰啲咯。尤其是喺 Gold Coast 啦，好多啦，跟住仲有Brisbane CBD 附近都係咁咯。 不過可能嗰邊就即係你知 Queensland 啦，就你唔同啊，或者New South Wales 或者 Victoria 咯，即係佢始終唔，即係嗰個新聞又唔係咁多 咯。我哋冇，因為我哋冇睇 Brisbane Times， 其實嗰邊有好多新聞嘅。 嗰啲係咩嚟㗎嘛？嗰啲係啲 local 噶嘛，即係話 business。而家全國性反而嘅報導就唔係話好咩咧，因為 可能我哋喺 Sydney 呢邊咧，佢哋係好少報 Queensland 嘅新聞嘅。但係其實你喺到 One Nation 咧，啲人都做咗好多嘢嘅，日都真係行嘅。我上網佢哋會贏㗎嘛啲人。 咁啊，梗係啦，因為佢 Queensland 佢即係點啊？即係始終係佢嗰度發跡嘅地方嘛，咁佢一定要保住嗰度。如果你嗰度保唔住嘅，你仲話走落嚟丟收又想拖你就 最主要其實我覺得 Liberal 反而唔係太驚 One Nation， 大家可能真係差唔多。反而 Labour 係驚到騰騰震，即係驚佢搶嗰啲票。因為而家 One Nation target 嗰啲就係話啲人唔中意兩個主要政黨啲人啊嘛。即係通常嗰啲人會偏向 Labour 啲嘅，咁而家 One Nation 就 target 嗰啲人。 咁其實畢竟做即係佢呢個都係即係 Queensland 嘅大選啦，即係又唔係啲咩即係點啊？即係又唔影響到全國嘅，係 佢本身 Queensland 嗰度啫。 唔 係 都有影響嘅 Parliament 噶嘛。 唔係佢 Queensland 嘅呢個州呢、這個州州政噶嘛。 佢有 Upper House 同 Lower House， 我記得呢個 Upper 同 Lower House 㗎，即係總之都會有影響㗎。 喂，我反為 concern 係即係點講啊？即係 New South Wales 或者 Victoria 嗰啲可能嗰個影響力大啲咯。即係嗰呢兩個， 佢個 portion 係大啲啊嘛，因為 係啊係啊係 啊，個餅大啲啊嘛， 係啊。係咯，所以呢啲反而即係嗰個邊一個黨選到嗰啲地方影響大啲。 我唔知道下 New South Wales 好似係咪出年定係後年有啊嘛，所以唔知 Cory Benanti 會唔會過嚟咧？ 唔知啊。 有 Dick Smith 啊 ，Dick Smith 應該有機會，起碼攞一個席，因為你會喺 North 好受歡迎。 啊 ，Dick Smith。其實而家係咩咧？因為而家其實嗰兩個黨都爭唔落，啲人係即係好似點講咧？即係投 A 又唔係，投 B 又唔係，其實而家好混亂嘅。係 啊。 係啊，即係你而家成日民調就係、是、即係嗰啲成日都有啲民調就係、是即係 poll 你你 support Labour 定咩定Liberal 咁樣。 佢都冇得俾人揀 others。 你有冇 defer choice 先係嘛？ 梗係唔可以揀 others。因為你睇張表其實好長噶嘛。係啊，成廿幾三十個 party 嘅。唔係冇辦法嘅，你呢啲係咁樣，即係佢一個兩大黨嘅政治嘅話咧，就話你始終嗰、那個傳媒啊或者剩咧，啲人即係可能認識比較，即係可能知道呢兩個黨嗰個路線，即係好，即係可能一個最即係一個傳統嘅就係話啊，呢個中產又 Labour 啊，呢咩藍領啊或者下層就 Labour 咁樣，啲人就根深蒂固咁樣嘅。 我都覺得佢哋冇乜分別，你睇下 Bill Shorten 嘅 policy 同 Malcolm Turnbull 都咪一樣嘅，都冇分別佢兩個，有咩分別咧？ 係冇咗以前嗰種兩，即係兩個黨係好極端，即係或者保守或者係工黨、保守黨或者係啲咩，即係嗰種兩黨對立。你而係 係啊，你未必中意 Tony， 但你睇到 Tony 嗰陣時同埋 Kevin Rudd 嗰兩個嘅 contrast 係好唔同噶嘛，兩個 係啊係啊，而家就冇乜分別咯。你其實你選你都冇分別嘅啫，真係不大嘅。 根本包金槍部喺度阻攞嘅嘢。老咗根本佢就 係，我就知道，我都話咗佢哋係 Labour 底就 Labour 喺 Labour 度。 係啊，你睇到你因為今次其實好多嘢浮嗰、那個 Simpson Smith 咗浮曬出嚟、就是，即係其實內部個矛盾而家劇烈咗啊！其實自從今次呢、這個Simpson Smith 出嚟，你覺得？ 唔係，本來對阿 Corey 都寄予厚望，但係佢好似冇乜，即係我比較少睇啲翻呢類新聞陣來咁樣。其實佢點樣啫？因為其實佢走咗出嚟，其實應該係我期待佢係會搶走好多 liberal， 即係嗰啲純 liberal 嘅票噶嘛。 但係Cory Benanti 咧最大問題係佢嗰個佢資源不足啊，佢啱啱新啊嘛個黨，同埋佢主要即係佢因為資源唔夠咧，佢主要集中喺SA 嗰邊啊。好似有消息話今次佢會同 Nick Sullivan 隻抽，因為 Nick Sullivan 好似嗰邊係咯有選啊嘛，出嚟選口氣。係啊，佢會同佢隻抽嘅。 唔係初初佢退黨嗰時候我即係覺得有啲有期望係佢係可以將帶走一班保守嘅 liberal 嚇集咗佢陣營噶嘛，然後懟冧 liberal 噶嘛。 唔係，但係好難，因為始終有啲利益嘅瓜葛喺入邊，喺公捐款嗰啲咁嘅嘢嘛。你始終係利益掛先講真政治嘅嘢都係。 係啊，我認同㗎啦，講到利益，即係其實你。即係好難講話即係邊一個？你只係即係同埋呢啲民主選舉，你真係啊兩害選其輕嘅啫，係嘛？兩利選其重嘅啫，即係話。 睇得出佢入邊個黨內邊咧，好明顯係有兩個急，即係兩邊。你就算喺即係Liberal Party 嘅 NLP 啊嘛 ，Liberal 同埋 National 嗰邊咧，其實 National 會多啲係嗰啲 conservative 㗎。 係啊，唔係不嬲佢係有啲噶嘛 ，National 係有啲嘅，但係仲唔係喎？但係去到即係我覺得去到而家嚟講，你唔好睇個排頭係乜嘢，你唔好以為個 National 一定係喎。 喂，即係比較偏向嗰啲 MP， 你睇到個 Simpson 咧，全都知道，即係嗰啲多數係 National 好多都 no 啊嘛 ，Liberal 都有，但係即係開始我覺得佢內部都有啲分歧啊。 不嬲有嘅個分歧，問題就係以前係。即係個內部矛盾壓得住啊嘛，或者去到利益嗰時候大家壓得住啊嘛，但係而家直頭係 即係點講？分唔到啊，分唔到。你即係而家去到，即係其實要睇某啲議題、某啲成咧，你嗰個立場都好飄忽嘅。你唔好話即係呢個liberal 入邊啦，就算你 labor 入邊都係咁樣嘅。係 咯，咁會唔會搞到而家搞到 LMP 會亡黨嗰時就？ 亡又唔會咩點咯？不過問題嗰個即係可能會分裂再分裂咁樣咯。即係好似咩 Corey 咁咯，係咪？即係一個黨，即係本來係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你咪立場係好一致下或者嚇、啊，即係比較接近一致嘅。而家發覺唔係噶嘛。 喂，咁咪益咗班左膠？ 係啊，益咗唔係益咗 Labour 就係趁佢而家趁，可能下次 Labour 贏就係贏呢度啊。即係好多人不滿 Liberal 啊，唔係 pro Labour 而係不滿 Liberal 啊，因為其實係。佢呢幾年係好垃圾嘅，尤其是呢個 Malcolm 上之後係嘛？ 即係好 多人 做過好嘢嘅， 嚇 佢做咗啲咩好嘢？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下一次選 Labour 唔等於個 Labour 係啲人支持佢噶嘛？而不過因為你而家呢個 Liberal 真係太不堪啊嘛！係 啊，唉，咁冇辦法啦，咁我哋喺呢度生活都要，唉，睇下盡量大家盡量唔好投 major 嗰啲 party。 系啊，即系其实等同你抗议系嘛，等同你投好就即系都唔好投，即系抗议 Labour， 即系你唔中意 Labour 或者唔中意 Liberal 都唔好投白票，冇乜用嘅。你投嗰啲系求其督过啲吓，总之啊嗱，定呢啲 party 嘅党。 不过其实而家都好咗，我觉得 media 都起码 cover 下，譬如 One Nation 啊 ，cover 下 Dick Smith 啊 ，cover 下 Corey Benanti， 以前系唔会讲噶嘛。 始終有個咩嘅，你講啲人都唔會好即係一個普通人都唔會好太了解佢哋，因為佢個平台太即係個資源啊，啲細黨嘅資源咧，佢係去入唔到屋啊，去唔到嗰啲。 傳媒不過有啲澳洲人真係好蠢嘅，即係傳媒講 Pauline 係點，有啲人真係會信咯，發覺。 係唔係？佢就好即係主流傳媒就係佢就係會淨係報即係比較全部報曬你 Labour 同埋 Liberal 嗰啲。 即係報親世黨真係啲負面嘢咯。 同埋佢可能就算唔係負面啦，輕拉嗰啲人會得閒，即係點會得閒去深入睇嗰啲睇入邊嗰啲嘢，或者去留意嗰啲人做過啲乜嘢唔會噶嘛。所以佢哋係蝕，即係會蝕底咗，即係始終去到一個咁樣嘅，即係而家啲即係兩個大黨，好多國家都係㗎啦。咁你嗰啲細黨係好難去，即係好難突圍而出㗎啦，應該係係咯。即係唯一就係話你可以分薄都係標語。 因為 media 都係收正港錢咧，因為譬如 Channel Nine 啲收正港錢 嘅。呢樣冇證據我就唔敢講，但係你就算唔係收錢，你始終你都係報呢啲即係大黨嗰個新聞係，即係會多啲㗎啦。 梗係收正黨錢啦，咁賣廣告仲係收錢。咁你嗰啲政黨梗會去電視台選舉都賣廣告㗎嘛。 唔係，其實我覺得話即係要有個轉變，就一定要有第三、第四勢力去 balance 佢。而即係好似你上次選都係㗎，上次選咗之後One Nation 入咗去都係㗎。哇！即係。佢雖然票數唔多，但係個即係兩大黨都驚佢，係咪先？即係佢有影響力，即係佢掹邊就令到嗰、那個，即係上次選完之後係好接近啊嘛，係嘛？即係爭一兩席嘅啫嘛，爭幾席？你如果你掹去邊就邊咩噶嘛？你就係要做到一個咁樣嘅 嘅。吞趴嚟咪先有用咯，我真 係。係啊！而家咪就係咁咯，即係你學唔係？即係有個唔好處嘅，咁就即係話你好多嘢唔 efficient， 但係冇辦法。你而家呢個即係呢個而家呢個澳洲呢個國政環境就係咁啊！你係一定要有個第三嘅勢去監察佢哋。 不過 而家 之前你可能去咗旅行，你唔知咧 ，Sunrise 咧做過幾次咧，Pauline Hanson 同埋嗰個Sarah Hanson Young 咧喺度鬧交幾睇喎。 嚇！唔係，但我 Sarah Hanson Young。 唔係我唔知啊，但係即係我就係話留意到。 即係 Green 嗰條咧，嗰女咧攞我自己錢同嗰啲仔女去玩嗰個嘛 ，cheap 啊嘛，攞公帑。 啊，咁咪好咯嘛！我即係話你有呢啲咁樣嘅細黨喺度去搞佢先，咪啲嘢咪會 expose 出嚟咯。如果唔係你都唔知㗎，啲人可能唔會知㗎嘛。 喂，而家多即係多咗好多報導。 唔係，係多咗報導，即係。你以前係 唔會有啊嘛！而家係因為即係因為上次嗰、那個、那個結果係一個 hung parliament 嘅話咧，咁你呢啲人嗰個聲音咧就開始會有啲即係有啲留意有啲人即係 其實 你 應該要多啲 independent 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選，你覺得除非你就啊，我係好中意而家 Labour 呢個 policy 咧 ，Labour 個 policy 咧好中意嗰條友咁樣。如果唔係咧，你覺得兩個都係垃圾嘅時候，你真係又唔好投白票，投啲第三投。即係有機會入去第三政黨、第四政黨嗰啲人咯，咁你不妨嘥少，即係不妨嘥啲時間留，即係去留意多啲嗰啲細政黨。其實就算好多 policy 都係好，即係其實幾好 咯。Mark Levin 嗰個其實都 OK 喎，佢嗰啲 Mark Levin 嗰個黨咧，以前係 Labour 啲人走出嚟嘅，嗰個叫做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DLP)。 係，我太呢啲名嘅歌等差唔多。試過嗰時選舉有啲人投錯咗啊嘛，有即係投想投 Liberal， 唔知投一個差唔多名嘅 Liberal 唔知乜 party 咁樣嘅。 但係Mark Levin 個 OK 嘅， 睇過呢個。 唔係你咁，我知啊，即係你。 即係我唔係 all agree 佢啦，但係我覺得。 係啊，我即係話你。你咁留意。你咁留意政治或者性，你就可以睇得到嘅。普通人係唔會知噶嘛呢樣嘢，唔會知道，即係唔會知咁詳細咁 detail 入邊嗰啲細黨仔嗰啲嘢噶嘛。 係啊，但我 好啊，細黨大黨都唔知。 如果我得揀 Corey 咧，我諗我覺得 Dick Smith 都唔錯，個 Sustainable Australia 都 OK。 但係 Dick Smith 我始終覺得機會不大，因為始終佢都係即係唔個影響力唔係咁大喺政治上面，商界就。 但係我最唔中意 Pauline 嗰樣嘢就係，即係佢冇乜 solution， 佢就係得個講，佢冇一套完整嘅 solution 做嘢。 咁佢 即係 make noise 佢叻，但係佢即係解決唔到個問題。 即係好似香港新立法會咁啊嘛，選立法會議員咁啊，揾嚟一落去嘈下嘈下啲。係 啦 ，make noise 咧，即係冇 solution， 即係長毛咯，好長毛 feel。但係佢上咗膠嗰方面，但係即係長毛 feel make noise， 但係又冇 solution 咯。 唔係咁啊，即係各類人都需要嘅，即係唔好淨係得兩黨當面嚟曬咁就，即係佢哋圍圍一圍㗎啦，分章啊，即係。唔係，即係你，如果你永遠都係呢兩黨係好，即係次次選舉都好穩陣嘅，且佢使乜同你玩啫？啊，呢今次 Liberal 選完，下次就俾 Labour 玩 ，Labour 玩咗幾年又俾翻 Liberal 玩，咪玩佢哋玩曬咯。 咁應該搞啲特別，好似美國咁整個 Donald Trump 咁surprise。 唔得，應該好似歐洲有啲譬如法國嗰啲或者荷蘭嗰啲。其實佢哋好多黨都好多黨啊，次次選親都要冇一個黨可以當民嚟，都要聯合政府啊嘛。係 咯，同埋今次 Le Pen 都好 surprise 啲人覺得，即係雖然佢贏到，但係即係啲人好似好 shock 咁咯。 我唔 shock 嘅。佢可以出線啊嘛。 嗯。係啊。唔係，即係同一個成熟嘅民主嘅先可以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去到一啲永遠都係即啲人淨係識得選呢部，定唔係咖啡就茶，唔係牛就豬咁樣咧，你永遠都係即係死嘅啫。 唔係，但係澳豬唔係咁諗，佢哋唔會知道 care 啊。就係、是，我就係、是，即係你睇下喺啲地方，即係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你成熟嘅時候咧，應該係即係唔會話唔可，即係唔好俾兩個大黨去當民理佢咯，嚇，盡量唔好俾大黨當，因為逢係做一啲大黨去做得耐，執政得耐咧，佢就必然腐敗㗎啦。 但係啲澳豬好多唔 理㗎嘛。 哦。係啊，佢哋呢樣嘢。同埋有啲華，佢哋而家好聰明㗎，嗰啲大黨咧，佢哋派啲華人去嗰啲華人社區啊。派翻嗰啲同族嗰啲人去 左 選 嗰啲，唔係而家一路都有噶啦，一路都有去嗰啲譬如啲環區啊，嗰啲佢 以前係放鬼佬，但係個左選團係 唔係好多時佢都係揾個，而家已經好多噶啦，即係嗰地區嗰啲揾啲華人上去，其實佢就係攞嗰個面孔啊，有啲華人啊，哎呀咩華人選翻華人啊，咁其實佢 Labour 佢唔好理佢咧 ，Labour 定 Labour 佢唔一掛，有好多人係咁噶嘛，黐線嘅都。 跟住唔知边个头讲啊，就系见到嗰个华人先唔算。 系啊，即系佢咪佢唔会你哋佢根本冇唔会睇好多，就其实啲华人选民好多时候都唔会睇你，唔好睇政国政党啊，唔知咩政党，你见到你个华人样就选你，话知你边个？ 根本都系好多华人啊，都系揸 PR 噶啦，都冇得选噶。

因為你有同志婚姻噶嘛，咁出世只可以有四個 parent 咯。你 biologic 佢有兩個啦。 唔係，即係如果你將呢、這個， 你嗰兩個咯，係啊。 唔係你將呢個 survey 引申到去嗰啲咁嘅 situation， 嗰啲人就會唔係咁諗噶啦嘛。 唔係你同啲人講呢啲 consequences， 佢哋唔信㗎。佢話邊有啲咁嘅事啊咁樣噶。我同啲人講過㗎啦，係啊。 一步步嚟㗎嘛，初初攞到呢個名低先啊，慢慢先 再 下一次再嚟咯。 啲人唔信㗎，啲澳豬，我同你講過，梗係 yes 㗎，個個都 yes 㗎，即係嗰啲本地人好多都。因為同埋你啲 say school 咧就開始推咗啦嘛，你搞咗呢個就， 唔係同埋你平權唔係嗰個即係嗰個咩咧？那個平等唔係平等嗰、那個嗰樣嘢嚟㗎，又係牽涉好多背後嘢㗎嘛。係 啊，你而家都話啦，你而家淨係呢個 purpose 都使百幾個 mil， 到時再立法，你好多嘢要改，又要使一嚿錢㗎嘛。 即係佢係好多嘢係冇諗到咯，即係佢啲人冇諗到，即係嗰、那個。背後是不是有一個陰謀？嗱，啲人唔知啊。 你同佢講咧，啲人唔信噶。你好講到我流眼血都唔信嗰啲人。 哦，冇計嘅，而家個鬼叫你，鬼叫你，鬼叫你啊！一人一票。 係啊。啲人唔信，我同啲人講，好鬼開心嘅。尤其是我覺得最奇怪係好多老師都 say yes。 唔係，多啊，校園先多，你唔知啦，唉，校園多咗交喎。係 咯，學校嗰啲喺度講 say yes， love is love 啊。咁叫佢同啲老隻女仔結婚咯，啊，叫阿布隆多教佢點樣啊，點洞房揾女仔。你叫佢真係做嗰時，佢又發覺唔係，佢又頭 no 嘅。 但係你而家搞咗，你冇得改㗎啦。 個回收冇得改，咁但係睇下佢日後嗰啲咩嘅咯，個回收嘅冇得改啦。 搞到個社會好亂。 係啊，不過遲啲亂曬輪嘅，屌！不過即係如果你咁講，純粹平權咁樣亂輪得唔得咧？阿啲係 咯，啲人咪話咯， 因為 trial by 嘛 ，trial by 都得啦。 咪先係啊， 咪好似法國咁咯。你話有個靚妹12歲俾人哋強姦，立唔到案，點解咧？因為個靚妹自願。 唔係呢樣嘢係回教已經係包係咁都得啦。我意思話就亂倫嗰啲啊，直頭即係你同即係好似香港未前有單新聞嘅個女同個老豆咁，個女都女自願㗎。 咩？佢而家 two people 咁都可以亂倫㗎啦，啲人 係咁。係啊，咩啊？梗係唔得啦，都得犯法㗎嘛。 我意思改咗個例之後啊。 嗱，唔係呢樣引申就係話，如果你講平權嗰樣嘢，只話如果有咁嘅 case 嘅時候，你一人就出嚟嘈話要平權嘅時候，如果咁人哋兩個人嘅事啊男又願意，女又願意，你理得佢有啲咩親戚關係啊咁樣？ 或者或者 trial by 咯，即係靚妹咯。 係咯，係咯，咁或者個靚妹願意，因為而家個因為嗰、那個法律上有個年齡就話，因為佢話即係一個唔夠個年齡，佢係冇咗獨立嘅判斷能力啊嘛。即係佢，我係啦，我即係話，如果你話要平權嘅時候，咁你一個年齡人定嘅啫嘛，點解係要18歲咧？點解要15歲唔得咧？15歲之後點解唔14歲咧？咁樣變咗唔8歲咧？ 喂， 12歲咁直頭去到8歲得唔得？如果12歲得嘅時候，啲人會要求8歲得唔得咧？ 係 嘛？咁其實有好多嘢嘅，即係唔係所以今次社會係即係 揾笨柒 咯，係啊。 但係你覺得會點咧？最後呢個立法會搞成點？ 最後嗰陣你話，佢我諗佢唔會係好即係好大嘅轉變嘅。但係問題確立咗一啲條文啊，成唔俾你即係又唔可以歧視，或者又唔可以，因為而家可以教堂又可以唔再證婚噶嘛，係嘛？即係牧師又唔可以唔去證婚噶嘛，因為 喂，但係而家問題係。佢就係牧師啫嘛，但係而家譬如我係 work with 加文大，譬如我係教徒啊、基督教徒啊、回教徒啊，咁係咪都要證婚咧？ 唔係，即係如果譬如第時有即係如果佢呢樣嘢立咗法，咁你去到第時你兩個男兩個女去到揾個教堂，佢冇佢唔可以用啲，唔可以因為你係一個同志呢樣嘢而拒絕你咯。 咁即係佢只係揾第二個 seven 又去結婚嘅。 唔係，就係佢要你，我如果我喺你個教堂度結婚，你唔 可以 accept 噶，係咪咧？ 咩 accept 啊？唔係，我意思係話，如果你平權呢個法例通過之後咧，

而家大陸即係去咗正規國企嗰啲出嚟都咁難嘅時候，佢冇理由放生你嗰條地下錢莊嗰條路嘅。我其實我懷疑已經即係我半年前咪已經講咗話開始收水啊嘛。嗰陣時但係未有咩 effect， 因為我所講就話好，其實山水喉水喉管咧，佢之後啲水都要等佢嗰啲水 clear 曬啦，即係冇曬啦，咁開始會直。 2018會跌嘅，睇下我哋做唔做。 啊，唔係佢其實 會撲街嘅開始。 好，我覺得機會幾大咯，因為即係唔一定係大陸個咩問題，最問題而家係佢個 policy 啊嘛，一來，如果即係唔單止係話資爆個問題，就算你冇資爆，佢而家根本佢都係驚呢樣嘢，驚你班友走錢呢樣嘢，佢都係查得好嚴。 係啊，同埋如果心本有，如果再搞落去咧，咁班有乾塘或者咩城咧，喺澳洲呢邊都要改咗買樓。 咁睇佢，唔係佢冇需要賣樓，佢出到嚟嘅錢佢唔會賣咗就變走翻大陸啊？唔係噶嘛，個問題唔會嘅。呢個 portion 好細嘅呢個，即係你翻去咁多仔都嚟走翻去，個問題就話呢筆錢走出嚟，好多時候都係佢啲現兜兜買咗咧，有啲唔見得光嘅錢或者見得光嘅錢或者都好啦嚇。咁始終你冇薪水到啊，你呢度起埋咁多。好多預期噶嘛，而家起緊嗰啲地盤都係預期，兩年後、三年後有班人接噶嘛，而家就冇咗嘅時候，係啊，嗰啲所以我咪話嗰啲嗰啲 apartment 咪死先啦，因為嗰啲好多係 off the plan 咁嚟嘅嘛。唔出奇喎，喂有啦，而家都嗰度咩萬達咪已經借唔到錢就話要買啦，咩 Gold Coast 嗰啲咩嗰啲 project 啊，唔係 Circle K 嗰兩個 project 啊。係啊，好多都係咁啦，即係嗰啲係你即係你睇得到嘅，嗰啲大國企大公司嘅投資啦，亦都有得私人走出嚟走啲錢出嚟買嘢，即係或者俾走一嚿錢出嚟俾一啲首期或者剩或者 whatever 嘅時候，佢冇出唔到錢嗰啲咪都要冇嘅，同埋好多嗰啲私人 developer 咧，大陸嗰啲咧，佢喺度起啲 project 咧係借錢噶嘛。佢唔會自己揞啲錢嚟噶嘛，佢都係借錢嘅啫嘛，即係可能喺大陸嘅銀行借啲錢出去搞呢啲 project 咯。啲 銀行會 call 翻啲窿塊咧？ 唔奇噶，哦，所以嗰啲咪會，即係你而家起緊啲樓花啲咪有嚟咯，咁有咁嘅危險喺度咯，嗰啲 risk 喺度咯。啊，同埋而家多咗啊啲新聞睇到，好多睇到新聞話邊啲強國嗰啲資金又冇錢又拍咗佢或者剩啊。即係嗰啲就唔單止係買樓嗰啲啊，譬如有啲即係嗰啲買地啊 project 嗰啲，原本係融資啊，成啊融資有問題嗰啲都有啲咁嘅嘢，開始有啲咁嘅消息。 喂，你今日有冇睇嗰單料咧？講咧，其實咧 Sydney 咧好多地方都 oversupply 嗰啲 apartment 嗰啲嘢。 不過我都覺得係㗎啦。 越 oversupply 喎。 啊。唔係。即係我哋你嗰時有冇睇地產佬話咩嗰啲呃叫你啫？即係但係我哋純粹喺度都感覺到嗰啲即係你話嗰啲唔夠嗰啲咧，可能有啲區係唔夠，係正常嘅，因為嗰啲唐人其實因為好明顯成個澳洲嘅樓市就係啲唐人托咗，唔係托曬都係托咗一半去。咁嗰啲唐人區嗰啲咧，咁嗰啲梗係唔夠 supply 嘅，啲正可能係正常嘅。 唐過買樓啊！ 啊！即係佢想過嚟買嗰啲酒錢過嚟話知你啊，咁即係唐區，佢最埋邊度唐區就買。但係問題你嗰啲唔係唐區嗰啲，冇嗰啲人去買嗰啲地方，因為以前就係你唐區升咗，你其他區都會升一樣係啫嘛。但如果你嗰啲根本就係冇一個嗰啲一個期望嚟啫嘛，唔係一個真實方係 local 個購買力噶嘛，嗰啲好多區都係。 同埋可能銀行而家收緊咧做。 收緊好多啊！ 收緊按揭投資客咧，好多銀行而家做七成嘅，知唔知唔做八成？ 唔止投資啊，真係買樓嗰啲都收到收緊啦，借少咗錢啊！ 借錢就係啦，借咗係啊，都收緊啲，但係其實 first home 都算鬆嘅，仲係我覺得。投資嗰啲， 因為唔係 first home， 因為細啊嘛個銀碼，佢規定你攞幾萬嗰啲啊嘛。係 啊 係 啊。 啊，咁嗰啲佢。嗰啲班咪即係佢因為個銀碼比較細，佢可以 OK accept 到。如果你譬如你可想借百零萬嗰啲咁樣咧，嗰啲都收緊咗你。本來可能你舊年可以借到一百萬，而家可能得180萬嘅啫。係 啊，因為佢壓力測試加咗啊嘛。 啊，咁佢銀行唔會死錯人噶嘛，佢要個水位噶嘛。 佢加咗嚟測試，因為舊年好似都係6%，而家一般都成7%嚟測試。 唔係佢因為出年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危機嘅。 因為銀行都估加息啊嘛，就係其實好多銀行。 啊嗱，除咗大陸水呢樣嘢，仲有一樣就係美國加息啦。美國年尾就應該一定加次嘅，出年就會加4次嘅，係咪預測？但係澳洲你上一次冇加到咧，佢就大鑊啦。即係上一次上一個月啊，上一個月佢維持不變啊嘛。咁你變相你澳洲唔加息。 RBA 講話佢哋雖然高過 environment 加息，但係佢唔覺得澳洲有需要加息喎。除了樓價升之外，其他 因為佢驚佢死啊，唔係有需要加息啊。呢個佢驚佢澳洲加息，你加少少，唔好你加四分一嚟嘅，成個經濟即刻我諗，即係個影響好大啊，成個信號釋出嚟嘅信號好大啊。 但係 係 咪一定要加息咩？澳洲點？我唔明點解美國加息佢要跟？ 因為有錢啊嘛，你嘅錢你好多，你而家澳洲個規模好細啊嘛，個經濟喺全世界嚟講，咁好多分咧 嗰啲你要。 係好多錢係喺外國借翻嚟噶嘛，美國借翻嚟都成噶嘛。咁佢睇美國個利率嘅啫嘛，即係美國個利率加咗，佢個成本咪多咗咯。你啲錢唔喺本地嚟嘅好多，本地唔夠㗎。 本地 係 唔夠。 啊，你本地即係話你如果呢度想借錢嘅話咧，借錢 會轉咗問大陸借咧，遲啲。 呢度大陸借都冇嘅，大陸借都係唔會大陸因為。我覺得唔係呢個問題，而係話你美國嗰個加少少息，成個世界都影響啊嘛。 我同埋啲資金都會衝翻美國嗰度。 係啦係啦，同埋美國係減税啊嘛，而家講緊未通過啫。但係美國一減税時候，喂，如果你減税啊，美國減税，我啲公司我搬去翻美國做啦。咁你所以焗住佢澳洲其實加又死，唔加又死啊嘛。你明唔明啊？嗱，如果你跟美國加。咁就嗰個資金即係嗰個壓力對銀行嗰個壓力係細咗啦，即係你大家一齊加咗，但係對成個澳洲經濟又撲街，唔止供樓，即係成個澳洲經濟都撲街。咁你唔加又撲街，加又撲街，即 係 佢有時你唔即係其實我都話佢加就死，睇死邊樣啫嘛，死邊即係死邊一個 sector 啫嘛。 好像說就算加都不會加 很 多錢， 不會跟足的那個出來。不是，那個問題不是你跟不跟足，而是你一開始加的人就怕了，尤其是你現在是這麼低息，我都說你一這麼低息的時候你一加就。 喂，不要這麼快加，大哥，等我再逼上。你當然想加啦，加一些樓就立即點。 不是，你現在是不健康的，當然那個利率這麼低。唔係佢都話，澳洲而家可以維持，仲可以維持，因為其實佢不嬲係高，比美國高嘅，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利率係比美國高噶嘛？ 可能美國低啫，而家 係啦，因為美國又減緊太低，咁即係佢有個 buffer 啊嘛。但係你始終呢個 buffer 一 close 嘅時候，即係嗰個大家嘅相距低嘅時候，啲資金嘅流向又會走噶嘛，係嘛？即係走去美金嗰邊噶嘛，啊。 咁啊，講開係啦，減税嗰啲啦，我聽講澳洲而家都想倡議減税 喎。係咧，佢講笑澳洲減税，你知澳洲 話想減喎，而家提議喎。 我知啊，佢我唔知佢玩邊科啊，但係佢 係啊，但係新聞話咧，因為2019年要全國大選啊嘛，即係佢話想當呢個 Sweden 啊，等啲人投翻呢個。 唔係，我覺得佢應對美國減税嗰樣嘢。因為我就係講話美國會減，如果美國通過嗰個減税咧，譬如嗰啲税、利得税或者個人又好，或者一份都好啦，咁你係會吸引啲資金喺人去嗰邊噶嘛？ 咁 係， 咁我都去做，如果人才，因為我做嘢 啦，係啦，同埋或者我譬如我啲國即係嗰啲國際企業咁樣，我搬去美國啦，咁啊，因為美國税低税喎咁樣嚇，咁你。咁佢咪焗住要加即係要減税，澳洲都要跟隨佢減税，留翻啲資金喺度咯，即係留翻啲投資喺澳洲咯。啊，咁但係佢減税又大鑊啊嘛，因為佢而家澳洲係一路嗰個咩赤字啊，去到200 trillion 嘅嚇，200 trillion 係嘛？而家係歷史新高嚟㗎，個負債啊，澳洲嗰個債啊，

啲單就係、是、即係其實我覺得唔出奇啦，基本上係出現金呢啲嘢嘅，好多啲開咖啡嗰啲都俾現金嚟啦。 喂，但你嗰啲唔會出到唔會咁高調話，我出現金俾即係話俾人聽出現金㗎嘛？ 俾人篤爆咗啊！佢唔係佢話俾人聽啊，俾啲員工篤爆啊！ 哦，即係佢唔係話出嚟講我出現金咁算啊？ 唔係，因為佢話佢一次過攞咗120,000現金出糧俾人，好似大陸咁啊。 哦，咁我冇問題啊！呢啲咪好多越揭越多咪好咯，等佢。反正個政府知道有啲咁嘅人啦。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分鐘其實越揭越多咧，咁知道啲強國人點樣貪污嗰種政府。 其實我有嘅，我覺得係點啊？即係而家好多澳洲個都好腐敗嘅政壇。啊，你話我，你話佢冇收利益，我就打死唔信。只不過可能收得點啊？聰明啲咁解嘅啫。 即喺度扮捐款啊，扮犯 錢 啊， 咁 樣攞咯。 考林寧，唔係一時有好多呢啲報告㗎。 有冇聽過有 咩 Julia Bishop Foundation？ 冇啊。 好多捐款都係咁樣入嗰個 foundation， 即 係。咪有呢啲，我知啊。呢啲一定有嘅，個問題就係話你揭咗幾多出嚟，同埋嗰個即係點啊？即係我諗佢哋呢度啲好聰明嘅，啲政客嗰啲。即係佢會，即係好難俾你捉得到佢。 Polytechnic 之前都提出過嘅話，即係澳洲其實對於嗰啲 non-profit organisation 咧太冇監管啦。 啊。 係啊，好多政客都會利用呢條水嘅。 咁啊。呢、這個又要靠咩嘅？即係睇不過啲香澳洲傳媒都冇用啊！即係美國啲還好啲啊，美國啲都起碼都可以有啲吉事啊，篤爆澳洲嗰啲都冇乜。 BBC 咯，冇 啦， 其他啲都唔篤嘅。係 咯。係 啊。 咁你都係靠呢啲咯，靠呢個傳媒嗰個監察佢咯，政府。即係有啊，實有嘅，因為佢只不過佢即係唔會話。即係現金咁交俾你，左手交俾我。 但係問題係，譬如佢捐俾個 non-profit organisation 要查噶嘛，因為佢哋 under 我哋嘅 law 係冇權攞佢哋嘅 account 嚟 check。 係咯，咪所以咪話，所以咪佢係即係啲錢係好難係，即係除非你即係派我睇嗰成，如果唔係都好難去跟到啲錢點樣走咗去 嘅。係咯，今集都差唔多時間，其實都過咗兩分鐘。 Okay. 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哦，好啦 ，OK， 拜拜。